词语：干脆， 干脆； 小卖部， 小卖部； 铁， 铁； 钢， 钢； 得慌， 得慌； 饼干， 饼干； 关键， 关键； 时刻， 时刻； 按时， 按时； 公道， 公道； 得意， 得意； 包子， 包子； 粥， 粥； 汉堡包， 汉堡包； 三明治， 三明治； 胖， 胖； 丰盛， 丰盛； 减肥， 减肥； 破产， 破产； 专家， 专家； 结论， 结论； 体重， 体重； 可能性， 可能性； 朽， 朽； 营养， 营养； 消耗， 消耗； 适当， 适当； 必要， 必要； 够呛， 够呛； 胃口， 胃口； 有效， 有效； 餐， 餐； 减， 减。